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五十四集。有多久没见到这座雕了？他算不出来。完成了的次日就被毫无留恋地送给了清觉宗。当时的住持不知法号是何，更不知永城池名为何，感念收下。阿音暗自告诉自己，不求结果如何，但记星途苦乐。嘴巴好似许久未碰过水一般干渴，艰难地道一句，着实精巧。韩听竹赞同，阿音故作轻松，试图缓和。倒是真想亲眼瞧瞧呢，对比一下有没有画上这般精细。我想着这画倒也可以做个拍品了，出自上海滩哪位画工之手啊？韩听竹摇头，算回答最后一句，开口接他前一句， 十二月初的拍卖会，到时候一起见见，我眼拙，阿英懂得多。 好，这算是个约，三言两语间定下了。可眼前问题是永城失窃，韩听竹的人毫无头绪。 若是为了谋财攥着这么大个物件，定然想要尽快脱手，而红社从上至下的人遍布上海滩，却一点风声都探不到，实属蹊跷。 阿音忍不住想着， 这其中是不是有鬼在作祟？鬼又贪图这木雕做什么？ 次日阴天，韩听竹照旧轻声出门，阿音心中有事睡不安稳，便紧跟着起床收拾过后去找药叉。仗月线下同药叉住在一所公寓，甚至有好事的传，风流爱玩的罗公子实际男女通吃，为此阿音笑了好一阵子。他见着阿音早早来了，不顾还穿着睡衣，很是开心。可阿音张口就是韩听竹，张月立刻撂了脸子，转身回房紧闭着门。阿音扯了扯旗袍前摆，转头同药叉里这么个事情。那人靠在个阿公最爱坐的摇椅上，样子也很像是个老阿公，闻言眼皮子动了动，很是不耐。 我想着这情形怎么这么熟悉啊，我们阿音姑娘曾经做鬼差的时候，就不辞辛苦地帮竹寒小师傅捉五通，响彻鬼界，这莫不是又要旧事重来？ 阿音素了脸，有些正色。哪门子的旧事重来？木雕是我做的，还不准我找回来了。药叉同样认真。 阿音，竹寒当初不是曾对你说过，不要妄动，这也算作韩听竹的命数，你切勿莽撞。 可为什么偏偏是永城？这一定是他在冥冥之中驱使，也许是怪我。我以为一千多年清觉宗早已化为尘土，永城随着没了便没了，却不想兜兜转转从长安到上海，他在寻我。 药叉眯着眼睛，有很多话想说又不能全说出口，最终化作语重心长的一句， 你执念太深了，就不该来上海。 你说的是最无用的后悔话，一魔罗鬼执念不深如何能成型？我不来上海见他如何活下去？药叉语塞，看向窗外，乌云压城，不见艳阳，这种日子最适合鬼出动了。仗月打开房门靠在门框上，阿音愣愣看过去，听那人冷声开口， 我劝你近些日子别离韩听竹太远，若真有鬼作祟，没动陈万良就定奔着他去。 阿音倏地起身，拿了随身的丝绒手袋，失神向外走，几乎没了身影，飘渺留下一句， 先走一步。 很快听到门外汽车启动的声音，药叉看着仗月摇头， 唉，阿修罗道的恶神竟然开始做好事了， 你心里有他，又何必教他越陷越深，还不如早些回头看看你。 他坐在阿音刚离的沙发上，一双手很是修长，倒了杯隔夜茶，好似做苦酒饮下。 何必叫他越陷越深？可你拉得出来他吗？ 满是无边沉默。罗刹国初见他是鹤身，西域黄沙漫天之际，他变回了人，衣衫褴褛，乌发凌乱，眉眼却独具风情，写满故事。做修罗族抚额低肩的礼时，他多加了个心眼，还摸了下心脏，是向女子示爱的意思。阿音不懂，也不了解于他，他亦不怪。可本是应了药叉邀请来大唐短暂游玩，就这么留下了。后来才知道，他两度远走罗刹，为的都是同一个人。药叉说那是僧人善人，阿音姑娘的心上人。他去过清觉宗，竹寒师父在禅堂中央听他讲一下午枯燥宗法，好像能懂得了一些。阿音为何如此执念？那人太过美好，不是接连阴日放晴后耀眼的光，是屏风遮挡下透进的午后斜阳。立春，心上人死了，阿音一夜杀数十人，罪有应得，无辜受累的皆有。双眼布满了阴魔罗鬼的蓝和厉鬼漆黑的煞，他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亲手为阿音束上鬼线。阿音满眼凄楚，好似是在怨的。可修罗天性好斗，那次同人约战算得上是近千年来最凶狠的一次，最后被对方算计，大火焚烧婆罗门教圣塔。他见人迟迟不归，急行赶来，不仅救了火，还把他从倾塌的古刹中背出来，后腰被火燎大片的红，药叉给他医了许久，至今仍有清浅不一的伤痕。郑月问道， 该怎么谢你？ 阿音答道，阿药是老友，你也是，不谈谢。若是有缘见到那个人，知会我一声，催盼他不告诉我。最后一句很是凄楚，受再重的伤也没湿过的眼眶陷下湿了。他应该知道阿音一贯慷慨，罗刹婆鬼丹亦或是得来横财，毫不犹豫便给了药叉，无外乎最在意的就那么一个人。长月想， 我与你相识至今，你等他千年，我又何尝少等一日？ 可他不怪不怨，他阴寿足够长，有耐心活过那个人转的每一世。汽车开到了城郊的俱乐部，阿音高跟鞋踩得用力，直奔着话语声嘈杂的正厅去。唐三迎过来，直说要知会一声韩听竹。阿音知他为人，佯装严肃道，韩先生这般大的派头，正房太太特地来陪他交际，还要你提醒，莫不是韩公馆外的花太香，他也忍不住背着我寻欢作乐了。阿音自然知道，从古至今男人皆是三妻四妾，即便已经废除那封建的制度，韩听竹身边老板们什么德行他一清二楚。在他之前，韩听竹有过多少女人他不管，现下他在，其人之福的好事就落不到韩听竹头上。本是逗弄唐三，待看到他吞吞吐吐的样子，阿音眉头一皱，心想，难不成真被说中了？他可是从未主动找过韩听竹，这头一次便要中招，未免也太巧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